然躲在你的梦里面，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是世界。开始下雪，冷得让我无法多爱一天，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的明显。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风痴笑我不能拒绝。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风痴笑我不能拒绝。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 所演唱的吻别，今天在家无事又把张学友的一部老片找出来看一看，然后就感慨张学友如果不唱歌或许是一个很棒的影帝，他真的是被唱歌耽误了。想想他从最初我们第一次看他演戏是旺角卡门，他在里面出演的是一个小弟叫苍蝇，他把一个没有能耐但是又超级敏感极度要强的一个烂仔演活了。说到就是笑傲江湖里面作为东厂的番子，他假扮了林平之，想想他在片子里头有一个很著名的眼神，后来也延伸为了一个表情包，他在里面演的就是一个活脱脱的一个阴险狡诈又狠毒的小人。再然后再想想他又自毁形象去演了黄飞鸿里面的压叉苏，可能我要不提的话你或许会说哎，对，好像一开始看那个版本的黄飞鸿我都没认出那是张学友。再往后说大家比较喜欢那个搞笑片东成西就，他操着一口山东话唱 I love you 的洪七公，是不是给你印象极为深刻。再往后说《倩女幽魂二》，那个年轻的道士只求一夜，可以说是当年的笑料担当，相当精彩。按理说他如果一直保持这种拍片的速度和质量，他做一个影视歌三级明星至少是可以常年活跃在大家的视线里，可是他倒好为了专心的唱歌主动吸引，说实话让喜欢看他演戏的人真正的感觉到有一些小小的遗憾。只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啊，说这些已经无用。如果他到你城市里开演唱会记得千万不要错过。好，一起来听他的这首《回头太难》。 过了这一夜你的爱也不会多一些，又何必流泪，管我明天心里有爱谁。我的爱情有个缺，谁能让我停歇。痴心若有罪，今夜自己背。让我挽回是你的另一种不妥协，你的永不后悔深深刻刻痛彻我心扉，可知心痛的感觉总是我在体会。看我心碎，你远走高飞。一生热爱回

焚心似火之后，我要跟你聊到的是最近热播的一个综艺节目，叫做《幻乐之城》。这个节目从最初开始宣传，他就打着王菲的旗号在大肆宣扬，所以可以说在一开始他就吊足了大家的胃口。可是后来他真正播出的时候，给很多人的心理落差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因为喜欢王菲，可能会有很多的朋友跟我一样，看完第一期虽然失望，但是因为王菲在那里面，所以我们还会勉强的去追第二期。当然你可能对王菲的感觉不是那么浓烈，你会问为什么王菲在里面又不唱歌。对啊，我们看的就是王菲不唱歌。想想王菲的 CD 我们有很多，王菲的所有的歌曲喜欢她的人可能都听过，我们的就是看王菲的演唱会也看过很多遍。她在演唱歌曲的时候几乎是不抬头说话的，从头到尾最多就是多谢谢谢，所以会想在这个节目当中多听她说几句话，从言语之中去了解私底下的菲姐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两期节目下来之后，给我个人的感受就是王菲的性格是典型北京大妞的性格，是一个很好的性格。难怪这么多年虽然他的作品不多，事情也不多，但是每一次只要他稍微有动作就可以上娱乐头条。好了，不说王菲个人的事情，我们再回过头说这个节目《幻乐之城》。在这档节目里头的第二期，韩雪和马志宇导演合作了一个节目叫做《焚心》。其实故事构架很简单，一个将军为了救自己的爱人，抢了为秦始皇炼出的长生不老的丹药，然后为了妻子他便失去了联系。于是韩雪出演的这个女子经历了千年，就一直在寻找这个将军。我想在当年看过张艺谋和巩俐出演的电影《古今大战秦俑情》的朋友，可能对这样的一个故事构架一点都不稀罕。可是我想告诉你的就是，你不必纠结这个故事框架，这个画面表现得怎么样。我觉得你应该看韩雪和这个叫做马志宇的导演在生产这个故事过程当中那些点滴，或许你会有不太一样的收获。这个现场的故事制作是花了很多的多媒体手段。其实现场直播难度是很大的，韩雪走位和之前拍摄的影片配合就是直播当中最大一个难题。所以在后期走位的时候，韩雪高喊给自己挖了一个坑，觉得可能会有很多的问题，直播的时候可能会垮掉。可是当时马导对他说的话是没有问题，很好。其实私底下这个片子演完之后，韩雪说当时问题很多，但是马导把这些问题都扛了下来，只对他说很好，你只管走位，只管表演，其他的事情交给我们。我 get 到的这个点就在这里，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演员只要把你最好的表演给我们就好，其他的还有其他的工作人员。工作和生活当中，如果你能够遇到这样一个有格局又有担当的工作伙伴，那该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情。虽然在现场直播的过程当中，这个故事的进展可能出现了一点点小小的瑕疵，但是那又如何呢？就像韩雪自己最后说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可以遇到如此有担当的一个合作伙伴，未来可能是朋友，真的很幸运。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王菲的这首《动心》。 春去花落飘无痕，怎么纠缠一生？几情几世几多人，始终为情所困。晚来不再有疑问，我这不眠的魂，爱上你本是无意，无意却认真。久未更新，因为你动心，害怕来来去去只剩我一个

最后一首歌，在李宗盛心目当中，林忆莲始终是那一个不依赖谁的玫瑰，也是一心想冲上云霄的鸟。2004年7月，他们离婚，李宗盛在离婚声明里引用了当年他所创作的《领悟》里的歌词：“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离婚10年之后，李宗盛开自己的演唱会，唱起曾经写给林忆莲的歌，刚唱几个字便哭了。当年抨击这段感情最凶的人，都再也不忍心开口指责什么。这便是林忆莲，爱的时候极为认真，但是决定抽身而退时也丝毫不犹豫。有人说，女人这一生如果能够活成林忆莲的样子，才是人生的赢家。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李宗盛所演唱的《领悟》。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当我看到我深爱过的男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你把自己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

所演唱的《不必在乎我是谁》。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翻看一本老杂志，其中有这样的一段文字描写，我觉得配合这首歌读给大家听，或许你会有感触。其中写到，林忆莲的爱情不依附于任何人，陷入爱情也不是因为孤独或者是空虚，她的每一个恋人都是灵魂相互的吸引，这样的爱情美好又没有负担。所以在2017年的歌手舞台上，林忆莲才可以唱着李宗盛为她写的歌，伦永亮为她钢琴伴奏，而龚硕良为她打鼓。林忆莲和她相爱过的每一个男人都成为了朋友，所以前面说的那句话可以再沿用到这里，如果女人这一生能够活成林忆莲的样子，才是人生的赢家。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她的那一首《盖亚》。 自于林忆莲在46岁时候发表的同名专辑主打歌曲《盖亚》。在这张专辑发行的时候，有人写下过这样的一句话：一个46岁的歌手却做了一张质量和先进性都超过当时所有音乐人的专辑，真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2017年，林忆莲参加歌手，她的搭档沈凌说，作为天后，在面对她已经尝试无数次的歌曲，依然会在表演之前练习上百遍，因为她认为新的一遍有新的情感。再有天赋的嗓音，没有长时间的练习，终究也难逃脱岁月的侵蚀。而再好的音乐品味，如果不再关注音乐，最终也只能渐渐变成不入流的过气歌星。没有日复一日的保持和进步，哪来的品味和风采依旧？无论周遭发生什么，只要沉浸在自己想做的事情里，就全情的投入，勇往直前，没有什么能干扰到他对自我的追寻。这样的林忆莲，就一步步的从小时候他父母眼里的丑小鸭，活成了女人的范本。所以在这个时间提醒收音前的每一位，不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只要心中有目标，勇往直前，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你就会获得一份怎么说很自信的幸福。想要在这时间透个私信给你来分享我个人比较偏爱的林忆莲的这首《诱惑的街》。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这样深的夜，下过雨的街，眼睛光就要熄灭，你赴的是什么样的约？愿无意说这些，真是对你还有感觉，以为一切残缺都能用爱解决，可是我除了爱你没有别的凭借，话又真心怎说得如此直接，也许是夜色让人不知胆怯。都不缺，现在也知道该拒绝，有什么心结难解，竟然你离不开这一切，只是你身在